所怀疑的没错，怎么办？只是你的脸，我没有眨眼，我何必敷衍？我不曾欺骗。你说怀疑我，你不说信我，你总说如果，总在说如果，没什么证据，可你依然说恨你的是我，爱你的是我。你真的想得太多，你没那么出色，有多么的不值得，乖乖陪伴你的我，你是可恶的，妄想被害的，你是可怜的，怀疑再怀疑。没有答案，你所怀疑。